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周六上午的10:01:55，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告知大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呢，是我们全新的榜单1086期榜单的揭榜专题时段。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胡鸿钧《逆袭》。 沿路过，围墙会突然撞破，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 第14位，杨坤《娃娃》毛眼睛花衬衫。 温柔软，温柔脸。 第13位，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离开你以后，比想象难。 12位，希利娜依高，阿莫西林。第11位，831，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10位，李健， 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9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 8位，李玉刚，万江。第7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6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5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4位，黄霄云，梦返。第3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第2位，林俊杰，裹着新的光。 裹着新的光，很暖。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周的榜单呢，一共有5首新歌上榜，2首离榜。首先我们要带来的是首周上榜第15名，来自于胡鸿钧的这首《逆袭》。 这对手潜伏未看透，天多黑难叫真相遗漏，相反方向去走，跳出公式早有预谋，如再引诱要我出手，谁在这背后。沿路过，围墙会突然撞破，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逆转的连长推敲与错摸，将尽头又折返当初。迷惑过，谜题会逐条道破，逆袭开始了，没法可以停住我。没困阻，思想飞出天际再激堕，为了想清楚。寻真相最好， 这对手迅速地渗透，与身边来到适当时候，相反方向去走，浸于水底一块石头，如在恶斗，每次出手，谁又笑于最后？沿路过围墙会突然撞破，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逆转的连长推敲与错摸，像尽头又折返当初。迷惑过谜题会逐条道破，逆袭开始了，没法可以停住我，没困阻思想飞出天际再激过，为了想清楚，寻真相再可。沿路过围墙会突然撞破，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逆转的连长推敲与错摸，像尽头再折返当初。迷惑过迷题会逐条道破，逆袭开始了，没法可以停住我，没困阻思想飞出天际再激堕，为了想清楚，寻一个结果。 来自胡鸿钧的粤语新歌，为 TVB 的港剧《逆天奇案》所演唱的主题曲《逆袭》。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之前上榜两周之后离榜，本周呢重新回到榜单当中，排名第十四，成为了第1086期榜单的第一首回榜歌。这是来自于杨坤和娃娃啊毛衍期所合作的这首《花衬衫》。 我能听见有片大海在喊，裸泳的人什么都不要穿，轻轻撒欢，就像海豚奔逐海面，花一身擦得浪花四溅，宁缺毋滥，每个梦都倾听。我最讨厌嘴上只说不干，迫不及待脱光衣衫，风和长伴多好玩，这高级的体验快多宽天多难，快去把世界玩一遍，这样算是沙滩，在风前我 放肆的玩，风吹起我的头发，时间都变慢，放声的笑着，路人在旁边看着，所有的烦恼都被海浪吹散了。乌云飘不到我的头顶，闭上眼狂风骤雨，让我感受到忧虑，你的身影就是让我开心的咒语，能让我周围的一切全部变得透明。 海多宽天多蓝，快去把世界玩一遍， 跟我一起把世界玩一遍， 跳呀伞是沙滩，在风是我的火衬衫， 穿上我的火衬衫， 风柔软不露脸，穿上那贝壳大项链， 记不记得我们的故事，约定过的以后变成了什么，这些年也会涌向你的时刻，像从前多么爱着，今天就多么不舍，离开你以后忍住没有回头，离开你以后继续曾经拥有，后来的那个人一定爱你很深，不想我只能来来生，离开你以后我比想象的 周兴哲为电影《你的婚礼》演唱的插曲《离开你以后》，本周呢是下滑七名，在第十三。向上呢，我们是看到第十二位是本周榜单的第二首上榜新歌，来自于火箭少女303西林娜依高的个人单曲，叫做《阿莫西林》。那阿莫西林呢是非常有疗效的抗生素，而这首歌呢，在当中呢特别把阿莫西林的后两个字换成了西林那一的西林，他的歌那也有着很奇妙的治愈心灵的神奇疗效。我们来听这首歌。 错运送着单调的梦，透支着身体在找寻快乐，生活的漂浮着，对的错的，每个人都装得如幌求舍，像个魔术师演戏蛊惑，骗到自己心了。有人想过要摆脱，而贪恋是绳索，整个阿姆吸引我，亲手杀死诱惑。煎饼未结果，黑的白的，每个人在坚持无畏执着，想喝到叫人在颠倒的梦，渐渐迷失自我。试着想吞了一颗糖果，用它依靠了我的快乐。 每分寸。 十一名重新回榜，八三幺的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那刚刚这首呢，是本周触底反弹，从第十五名前进到第十，李健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从拉丁语当中的大海延伸到母亲和女性，由衷赞美的一首歌，叫做《玛琳娜》。而上周第五名，本周则下降到第九，和之前周星哲《你离开以后》都属于电影《你的婚礼》这首主题曲，李荣浩《不遗憾》，来听一下。 你终于看到，你穿着想要的那种婚纱，你右手接过那盆花，从今后换成它。保护你，照顾你，不论贫穷富裕，不论生老病疾，以后路上直到你会过得有模有样，我不会中途先退场，我要等那一幕，我知道哭，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谈笑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争吵欢笑都心，爱情不止一种定义，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一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用尽一生找寻你在哪里。 以后路上直到你会过得有模有样，我不会中途

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梅花香，绽锋芒，道路在盛放。 用真实的嗓音和戏剧的唱腔戏曲的唱腔为建党百年献礼的作品《万江》本周以第八名的成绩进入到全球榜当中。好，下面这首歌呢上榜七个星期，最高成绩呢是冠军，本周排在第七袁娅维新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的这首具有 lo-fi 音乐素质的这首歌叫做《如果你听见》，同时有一个英文名叫做 I'm Not Good。 双眼眨着眼，不再潮洒的眼，没望城市的火，嘲笑懦弱的我，哭和笑之间，遮掩我的妥协。Cause I'm not strong enough， 却没人能懂得。我蜷缩着，也蜷缩了，这些负荷。痴心叵测，则一唱一和，不停捉弄着我沉默的推笔三舍，几经波折，束手无策，独自愈合。可 ，Baby I'm not good，Baby I'm not good，Sorry。 I'm not good.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Maybe not。 李宇春在榜的单曲《软泪》啊，是第六名，唱给有着共同成长经历的人一同感同身受的一首歌。歌词当中呢，有着很多的对仗，甚至是对立的词语，构成出了丰富的情感，有喜有悲，这才是成长的真实写照。这首歌呢是上榜10个星期，然后继续成为恒星歌。 上周的季军本周下滑两名，排在第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鬼王琳凯啊，这首以赤诚之心呼唤爱与温暖的作品，拜托了世界。 就当你在我的世界里，就注定我们的遭遇是太危险却憧憬的场景而已。我多想打字与你重温，不就是痛吗？多想愿望成真，你愿意留下不伤人的口吻，却比那刀片还疼。 Trance in Town， 全新角度汇集华语流行指标，全球榜，城中潮流。 在听完了小鬼的拜托了世界之后，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听歌，我们进入我们全新的板块城中潮流，一起来关注网易云音乐的最新音乐。萧敬腾在年内呢将推出时隔3年的全新专辑，目前第一首主打歌正式亮相，有着时下潮流的复古曲风，我们来听这首《已读不回九四我》。 见心什么，请别砸死我，我可能刚好没空，刚好没事放很空，不要那些小剧场太多。 I don't know why, don't know why, don't know why. You gotta

遥远海中扁舟，或穿越丛林的风，爆裂对峙温柔，人潮也安静汹涌，一沧海一浮游，一生为时间 守护他今夜现在，那曾经的时光是多么让人难忘，感谢期待，一起探寻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惊喜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So shine Search your life， 张靓颖与迪士尼合作的单曲《绽放美妙惊喜》，作为上周的火箭歌，从第十二名上升到第二，本周小将一名继续在 Top 3有一席之地，排名在季军。接下来亚军位置出现了是本周的黑马歌，最好成绩上榜空降第二名，来自于林俊杰的《裹着心》啊，《裹着心的光》。这是在圣所系列巡演达到最终战时 JJ 特别推出的单曲，这一束束照亮他的光就是歌迷长久以来的关爱和鼓励。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些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光，那乌云揉成团，像鲸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人老乌云后淡，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回忆装淡，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裹着光的人，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时路不会被剪断。心的光很响，说了别慌，他说 别慌，他说孤单很好，信念创造不凡，心里过着关。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期榜单最大赢家仍然属于毛不易新专辑《幼鸟指南》的主打歌《城市傍晚》，继续刷新了上榜以来的最好成绩，进榜六个星期，蝉联六冠。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李榜歌，李健的《Marina》本周触底反弹，而另一首《门》则在本周离开榜单，在榜只有两周，首周排名第五，第二周下滑到第十四，第三周呢就已经离开榜单了。 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它进入梦乡。

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57，经过了一周的争夺之后，哪些歌遗憾的掉队了，没有继续出现在榜单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上周以第七名成绩上榜，仅次于黑马歌取得上榜新歌第二的好成绩，但一周之后呢，竟然直接离榜，就是来自于 Tank 的这首歌《写给明天的情书》。 很晴朗，阳光趁着笑意在你脸上，靠近你的声音有磁场，问我可以的话想去哪里逛逛，我心小鹿乱撞，还假装稀松平常，抬头撞上你目光，想起耳根都发烫， 就这样看着你屏住呼吸，心跳加剧，哦耶，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是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你说愿意，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时间变得太快， baby boy, 钟摆停下来， 出道七周年的纪念单曲 Anything You Want， 这首歌呢也在榜仅仅停留了一个星期，上周第十三名成绩上榜，本周离榜。同样呢在上周进榜首周第九名，本周遗憾离榜。毛阿敏和郑云龙一起为展现抗疫英雄的电影《中国医生》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们不怕，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起明天每一个等候。 你的手托起了生命，你用爱，心和心就是一座城，我期待最好的黎明，我祈祷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 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用温暖希望就存在你心中，用无畏惧之尽灵魂，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起明天每一个等候，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为自己加油，感动点亮夜空，有你有我有梦就不 期待最好的黎明，哦，我

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哦、我要笑了，为你的眼里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美中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哦哦哦、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歌 Dear Life。 在我们与全屏幕越来越近，生活越来越赛博化的时代，这首分享一种自然诗意慢节奏真实的生活状态的歌曲呢，上榜四周最好成绩第四名，本周离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是吴克群在本周刚刚发行的全新单曲，叫做《奇异博士》。这首歌就像歌曲当中的主角奇异博士一样，打破了风格的限制，打破了以往的歌路限制，在词曲各方面都有着耳目一新的感觉，打破了次元壁，打破了华语流行的条条框框。好，我们说了这么多，来听一下吴克群的这首新歌，叫做《奇异博士》。 我试着扭曲全部时间、啊、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我转到这爱家猫的眼、啊、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颜，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你走出世界的曲线，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永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最亏的灰，是我把全逆向时间毁掉，眼泪撞击地平面之间，熟悉的我三零七房间，像我终于舍得睁开眼，思念越膨胀又越纠结，你说这是我回来第1480遍，眼看魔法一阵间洗碗，你笑着说要我学会告别，时间能复原，生死能折叠，相遇和离别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靥，你走出了时间的曲线，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自己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想念如果超越了光速，时间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见，就算要释放逆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最黑的灰，是化成逆向世界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间，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重重的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想起了初识经验，愿所谓随意所行无话心，愿所以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 清晨你就站在我面前。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这首《星座奇异博士》。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杰的《仿佛昨天》。这首歌呢是他的第15张个人专辑《值得更好》的第二首亮相主打，这也是在中国榜空降上榜，也是全球榜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呢将在23个小时之后，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再次回到空中，我们明天见。 小时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晚点玩，长大不简单，跌跌和撞撞，还好有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趁着情意难忘，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侯鸿钧《逆袭》。 沿路过，围墙会突然撞破，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 第14位，杨坤《娃娃》毛眼梯花衬衫。 温柔软，温柔脸。 第13位，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离开你以后，比想象难。